都知道韩愈非常赏识贾岛的作品。《全唐诗话》记载韩愈赠贾岛诗曰：孟郊死葬北邙山，日月星辰顿绝弦。天孔文章终断绝，再生贾岛在人间。虽然有人说这不是韩愈的诗，但是这至少可以代表当时人们对贾岛的评价。贾岛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肃的，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。假若有人片面的和表面的模仿贾岛，以致产生了坏诗，这怎么能叫贾岛负责呢？ 好了，朋友们，邓拓的杂文《生命的三分之一》等都是当年发表在燕山夜话专栏中的作品，其风格我们已经通过于金星的文章有了全面了解，在这里不再多说，明天我们继续欣赏他的几篇燕山夜话中的作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，草叶雨说归还给秋季时庄稼遍野，将这片儿月人归还给瘦弱乡亲与那时亲人，把时间归还给漂泊的路，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王的云，将这片儿月小城四季，我将安于年岁里，愿晚风起时消。